未尽信念，争取一个梦想，是一缕早留恋。漆黑之中体验，明晨定复现晴天。世界太多变迁，忘掉过去一切如烟。让天风天际飞，让我感激一再念记，仍是你乐与悲。来一把声音点起我心，喝彩声呼喊声，让最光辉一刹属你，情在这天际中再流起。天空烧起火焰，顽强是未尽信念，争取一个梦想，是一缕草留恋。黑之中体验，明晨定复现晴天。世界太多变迁，忘掉过去一切如烟。像片风天际飞，让我感激一再念记，仍是你乐与悲。能传来一把声音点起我心，喝彩声呼喊声，让最光辉一刹属你，在这天际中再流起，再提起。来一把声音点起我心，喝彩声呼喊声，让最光辉一世属你，情在这天际中再流起，再提起。